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周六上午的10:09，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来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互动。今天我们节目呢将会重点来关注第1081期榜单的榜上排名情况。首先来进入我们的公告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张碧晨《光的方向》。 寻找光照的方向，把你遗忘。 第14位，杨坤《娃娃》《花衬衫》。 温柔软，温柔脸。 第13位，硬糖少女303，双马尾。第12位，李健，一路花香一路唱。 树叶从树上一片一片落下。 第11位，艾薇，绝美。 爱过的我们无法挽回。 第10位，蔡徐坤，迷。 你留下迷人我去猜。 第9位，李雨昕，练习曲。 我一天一天一天的反复练习。 第8位，吴彦斌，半生出走。 又一次包扎伤口，握紧拳头对着理想出手。 第7位，鹿晗，风吹过。 只能听风从我掠过。 第6位，弦子，浪漫美学。 Oh baby， 浪漫的美学是真心，不再拥有你害怕只失去。 第5位，李荣浩，不遗憾。 爱过了就不遗憾，没有什么好遗憾。 第4位，张靓颖， You and I。第3位，袁娅维，如果你听见。第2位，李宇春，软肋。 是最坚强的人，是最脆弱的人。 本周冠军曲目毛不易，城市傍晚。 我看他们走远到模糊不见。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全新的公告牌，1081期的全新榜单。本榜单呢，一共有5首新歌上榜，1首回榜。首先呢，在第15名呢是上周排名榜尾上榜，本周呢依然是排在榜尾，这是张碧晨为电视剧《长歌行》所演唱的片尾曲。光的方向。 无处可逃，无处可靠，你心中微笑。不去不恼，忘了年少，不曾为寂寞成行，泪雨寒 我倔强的模样，我要凭着爱呀。 全球化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碧晨的这首《光的方向》。这首歌呢，用摇滚的曲风来营造这种荡气回肠的感觉，来表达出不屈不挠、逆风前行的主题。接下来的两首上榜新歌呢，也都是最近很高的关注度的歌曲。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之前呢在北京方面的中歌榜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本周以第14名的成绩进入全球榜，杨坤的全新单曲，邀请了 VAVA 来合作，注入了更年轻和自我态度的元素。我们来听这首《花衬衫》。 我能听见有片大海在喊，裸泳的人什么都不要穿，轻轻撒欢，就像海豚奔逐海面，花一身擦得浪花四溅，宁缺毋滥，每个梦都晴天。我最讨厌嘴上只说不干，迫不及待脱光衣衫，风和长伴多好玩，这高级的体验海多宽天多蓝，快去把世界玩一遍，这样算是沙滩，在风起我的火衬衫， 放肆的玩着，风吹起我的头发，时间都变慢了，放心的笑着，路人在旁边看着，所有的烦恼都被海浪吹散了，乌云飘不到我的头顶，闭上眼狂风骤雨，让我感受到忧虑，你的身影就是让我开心的咒语，能让我周围的一切全部变得透明， 海多宽天多蓝，快去把世界玩一遍， 跟我一起把世界玩一遍， 跳跃伞是沙滩，在风是我的火衬衫， 穿上我的火衬衫， 风柔软 日常你眼前的这女孩，哎，有限量的配镜，享受和期待，耶，经历裙摆在上膛，一颗子弹，他现在笑看我的人还不在我名单。如果我坚不可摧，就不需要自卑，不得全部收尾，不掉队也不跟随。Get down, get down. If you wanna get my heart, then you better get down. Get down, get down. 扎起头发 get down, get down, get down.我要的不止漂亮，要加一拳力量。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硬糖少女303作为接力火箭少女101的女团，从出道开始呢，几乎每首歌都紧扣硬糖的主题。今年的 EP《了不起的女孩》的主打歌这首《双马尾》是漂亮又个性的体现，本周新鲜上榜，排在第13位。上周第14名，本周前进两名，来到第12，也是第1081期榜单上的第一首的上榜有上升趋势的歌曲。这是李健为母校清华大学110年校庆所创作的《一路花香一路唱》。 曾和你向星空遥望，曾和你年少去轻狂，寻找青春的模样，也寻找欢乐和忧伤。曾牵你的手在荷塘，你羞涩的脸像月色，短短往日的时光总是让我难忘。树叶从树上一片一片落下，有风吹也有雨打，总有要去的地方。我们虽人海一起一赴上下，历经风雨却从未迷失一颗心的方向。曾牵你的手在 开学堂那扇窗，辽阔的操场和天空，一群少年奔向了远方，一路花香一路长，那是我们奔向了远方，一路花香一路长。 台下的歌手艾薇新专辑《爱》当中的主打歌《绝美》，上周以第八名的成绩上榜，本周小降三名，排在第十一。好，第十名的位置歌曲没有变化，上榜五周的时间，最好成绩是第九。蔡徐坤今年的个人专辑的标题主打《迷》，上周触底反弹五个榜位，本周成绩不变。 游荡在梦魇的海。奢求一滴泪，让我在长夜等待，听你诉苦水，始终没能逃离你的高墙，快把我包围，像只猫在迷宫中无处可逃。

练习这段旋律。 在参加综艺的时候唱了831的歌，这一次呢也是邀请831的主唱阿普来写歌。这首练习曲本周回榜并刷新了上榜最好成绩，位列第9，向上一名，出现本期榜单的最大回升的火箭歌胡彦斌的半生出走。这首歌呢是上周的蹦极歌，从冠军一路跌到了第12名，而本周则有4个榜位的回升，回到了 Top 10的阵容，目前是排在第8，来自于胡彦斌的这首《半生出走》。 时间像无声的匕首，抹杀多少狂妄的念头，朋友劝我别不自量力的抖，但没人懂我一生何求。半身出走，初心依旧，时光陪我长出坚硬的骨头，很少低头，很少善罢甘休。哦，对不起，我学不会承受。又一次爆炸伤口，握紧拳头，对着理想出手，执着逆流，有过平庸和岁月成了对手。我就是痴人不梦，现实在后，不怀好意等候，突破血流，缓慢地走，我也不会退后。出走，初心依旧，时光陪我长出坚硬的骨头，很少低头，很少善罢甘休。哦，对不起，我学不会承受。又一次爆炸伤口，握紧拳头，对着理想出手，执着逆流，有过平庸和岁月成了对手。不就是痴人不梦，现实在后，不怀好意等候，突破血流，缓慢地走，我也不会退后。早已经忘记了拥抱给的温热，是谁在唱这歌，唱得如此深刻。夜深人静之后最多太突然， 又一次包扎伤口，握紧拳头，对着理想出手，执着逆流，有过平庸和岁月成了对手，不就是痴人不梦，现实在后，不怀好意等候，走破漩涡。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鹿晗这首风格极简的单曲《风吹过》在各地主漫电台榜单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之后呢，本周进入到全球榜当中，以第七名的成绩上榜。那向上一位同样是新歌上榜，弦子的《浪漫美学》，在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之后，弦子回到了大家视线当中。这首歌呢，唱出了成熟女生的恋爱观和对待爱情的态度。本周新歌呢，新歌上榜是排在第六，来自于弦子的这首歌，我们来听《浪漫美学》。 曾会停在爱你却未升级，

张碧晨，光的方向， 寻着光照的方向，把你遗忘。 第十四位，杨坤，娃娃，花衬衫。 温柔软，温柔脸。 第十三位，硬糖少女303，双马尾。第十二位，李健，一路花香一路唱。 树叶从树上一片一片落下。 第十一位，艾薇，绝美。 爱过的我们无法挽回。 第十位，蔡徐坤，迷。 你留下迷人我去猜。 第九位，李雨欣，练习曲。 我一天一天一天的反复练习。 第八位，吴彦斌，半生出走。 又一次爆炸伤口，握紧拳头对着理想出手。 第七位，鹿晗，风吹过。 只能听风从我掠过。 第六位，弦子，浪漫美学。第五位，李荣浩，不遗憾。 爱过了就不遗憾，有什么好遗憾。 第四位，张靓颖， You and I。 为何看着你就说不出来。 第三位，袁娅维，如果你听见。第二位，李宇春，软肋。 是最坚强的人，是最脆弱的人。 本周冠军曲目，毛不易，城市傍晚。 我看他们走远到模糊不见。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欢迎大家，这个此时的时间是11:08:47，在听过公告牌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要带出的是本周榜单的 Top 5，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我们听到的是相比上周前进一名排在第五，李荣浩为电影《你的婚礼》演唱的主题曲《不遗憾》。 终于看到你穿着想要的那种婚纱，你右手接过那盆花，从今后换成它保护你，照顾你，不论贫穷富裕，不论生老病疾。以后路上，直到你会过得有模有样，我不会中途先退场，我要等那一幕，我知道。知道我哭是为给你祝福，爱过了就不遗憾，有什么好遗憾？今后提起你的姓名，他想我也可以想到曾经在一起，争吵欢笑都发自内心。爱情不止一种定义，错过了也不遗憾，只要是好答案，别回头看，回头太难，你要变得勇敢。这一辈子我欠你，如果来生还可能继续，再用尽 的那一幕，我知道我会哭，也知道我哭是为给你祝福。爱过了就不遗憾，没有什么好遗憾，今后提起你的姓名，他想我也可以笑到曾经在一起，就叫欢笑都发自内心。爱情不止一种定义，错过了也不遗憾，只要是好答案，别回头看，回头太难，你要变得勇敢。这一辈子我欠你，如果来生还可能继续，再有找寻你在哪里。啊，错过了也不遗憾，只要是好 听到的是李荣浩的 OST 单曲不遗憾。目前李荣浩的新专辑也正式开案推出了第一首打榜歌纵横四海，也期待新歌能够尽早的登陆全球榜。那上周的冠亚季军整体延后，上周的第三名本周第四，张靓颖的这首又甜又暖的 You and I。 一首歌哼了好几遍，沉迷的感觉，仿佛歌词里的画面像你依旧出现。是否爱得快，我该不该慢慢来。 Think you are so around about you and I。 Don't wanna go slow ever since you walked in my life。 you walk through my life. They say take it slow, oh, how do I go slow? All I want is you in my life.双眼眨着眼，不再潮洒的眼，凝望城市的火，嘲笑懦弱的我，哭和笑之间，遮掩我的妥协，可怎么说呢，却没人能懂得，我蜷缩着也蜷缩了，这些符合居心叵测，则一唱一和，不停捉弄着我沉默的对比三舍，几经波折，束手无策，独自愈合。可 ，baby I'm not good，baby I'm not good，sorry。 为新专辑《月亮失眠了》当中的主打歌《如果你听见》，英文叫做 I'm not good， 有着时下流行的旧日情怀的 lo-fi 的元素。这首歌上周以黑马姿态空降冠军上榜，而本周小降两名，来到了季军位置。而亚军的位置不变，仍然属于李宇春这支唱出每个人心中最柔软部分的软肋。软肋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真正的弱点，而是最在乎的部分，哪怕伤我最深，也要保护所谓的软肋。 你眼中的星辰窃喜与天真，明媚如朝阳初升，晕红耳根，

片斑斓，我们看起来更黯淡。 11:32:54，我们回来的第一首歌听到的是我们本周的冠军歌，来自于毛不易的这首《城市傍晚》。恭喜毛不易空降成为我们的冠军。那15首榜上歌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的离榜歌啊。我们要听到的是上周以第3名的成绩上榜，本周离榜啊，这是石凯的《纸面战场》。这首歌在中国榜曾经一度进入到 Top Ten 第一阵营当中，不过在全球榜中呢，这个的成绩就没有中国榜那么好了。我们来听一下石凯的《纸面战场》。 剧本相互交换，争取完美隐藏在古老的城堡中，危机会登场，听讽刺的笑声相互在中上，有人藏匿在书房，房管角落的主张，老旧的乐子底下传出预料的声响，美丽的皮囊即将牛掰被盖上，为我们撒上掩盖人心的土壤。 来自于石凯的这首《纸面战场》。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有着5个榜位的下滑，而本周遗憾离榜，在榜5个星期最高第4。这首歌呢也曾经有着非常高的关注度，不仅这个硬刚了爱情中不见真心的人，也用巧妙、非常巧妙、可爱的方式，包括像月代表月亮消灭你等等。好，我们来听这首离榜歌，来自于邓紫棋的这首《超能力》。 还没完全离去，事实在等个结局，但故事在延续，演了场滑稽的喜剧。要忘掉一个人，也许心里要改变怨恨，例如发现你没多单纯，我却有多愚蠢。这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有多漂亮。你是否有超能力，说才能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原来你的超能力瞬间能够封存我 发笑话，啪的嘣，跟你爆炸，你炸到我心碎成了烟花。My God， 让我苦中作乐吧。这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有多漂亮。你是否有巧合？ 谁带金杯叫做画笔，南京的洗礼，白莲花绿茶很干净，被曲解的定义。我看到你的渴望，对边境的反抗，义无反顾的冲向沙滩上，撕掉标签和伪装，打破他们想象，不灭的火苗 make a like a star，没人能阻挡你的绽放，光芒势不可挡，拥有你自己最闪亮的光。我希望看你掌控全场，像跟敌人激战，漂亮的历史，鲜红的村庄，让自己的你更加 stronger stronger， 从来不会退缩。没人能阻挡你的绽放，光芒势不可挡，是做你自己最闪亮的光。说成是心机女或是小白天，你可以一脚踢开这不公平的标签。我看到你的渴望，对边境的反抗，义无反顾的闯下沙滩上，撕掉标签和伪装，打破他们想象，污蔑的我们没可能更高，没人能阻挡你的绽放，光芒势不可挡，拥有你自己最闪亮的光。我希望看你掌控全场，像跟敌人激战，漂亮的历史，鲜红的村庄，让自己的你更加 stronger stronger， 从来不会退缩。没人能阻挡。 能阻挡你的绽放，光芒势不可挡，拥有你自己最闪亮的光。我喜欢看你长途全场香氛敌人机场，漂亮的离去鲜红的裙装，做自己的你更加 熊梓淇的《势不可挡》改编自 Kelly Clarkson 深受瞩目的单曲 Stronger， 而且呢有姐姐陈梓彤的填词帮助，上周的确有非常亮眼的成绩，可是呢在第七名的成绩上榜位列中游，但是一周之后遗憾离榜。好，接下来呢这首歌呢是从综艺到推出录音室的版本，也是有着很高的关注度，三组不同风格不同年龄的歌手在一起产生了化学反应，胡海泉 91 和 Sunny 杨云晴合作的这首说得到做得到上榜两周，最好的成绩是第七名，本周离榜。 我说得到做得到，不通道就没道理在一起，你不需要不想要就别叫，我要陪你走到底。 说穿了谁也没有多牛，有去做到的权利，你要知道别等到离开我才会觉得好可惜。谁想走就走，干脆别在我的世界出现。Oh， 不要去安慰，你是谁 ？Get out my way，Shut up baby，Yeah yeah。 你太强，占有欲，有太多己所不欲。 说得到的，做得到的。 你太过于焦虑，太害怕会失去。 说得到的，做得到的。 想要占据，却根本毫无根据。 说得到，做得到。 你太在乎乐趣，反而很无趣。这也要，那也要，全都要，坚持无可救药。我的需要不重要，只能靠配合你的不着调。 说白了谁也不是个傻瓜，心甘情愿被玩笑，得不得到别骄傲别苦恼，咱们干脆走着瞧。 你是我的谁想走就走，干脆别在我的世界出现。 有点辣，眼里下的雨水有点大，只是有点怕丢了。

纳新成员之后呢，以全新三人组形式推出了第一首单曲，也是成立20周年的纪念单曲《感谢生活》，上周以第5名的高榜位上榜，但也是遗憾没有更长久的榜龄，本周退出了竞争。而下面这首歌呢，也是在上周高榜位上榜，成绩更进一位，第4名，而且呢是这个 OST 方面高人气的周深为热播剧《锦心似玉》所演唱的主题曲《在一起》，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有回榜的可能。来自周深的这首《要一起》就是我们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最后一首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稍后呢，小航会在这里带给大家节奏驾到，那我们的节目将会在23个小时之后，就是明天上午的10点再次回到空中，小东跟你相约，明天上午我们再会喽。 伴着你天涯，这是故事背景，我们才可以指定结局何在哪里，要一起，要长相守，也要听此刻重鸣，要心无间，也要亲眼角眉心，要两不疑，要坚定彼此相依，要一起看天明，再等风清。 浪漫美学，第5位，李荣浩，不遗憾。 爱过了就不遗憾，有什么好遗憾。 第4位，张靓颖， You and I。第3位，袁娅维，如果你听见。第2位，李宇春，软肋。 是最坚强的人，是最脆弱的人。 本周冠军曲目，毛不易，城市傍晚。 我看他们走远到模糊不见。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